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。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， 张艾嘉唱着光阴的故事的时候，真的会不由得让人感叹了，时光如梭，也许那些从前不能割舍的爱和愁，到如今不过是一抹美丽的书签，夹杂在人生的日记簿当中。罗大佑和张艾嘉虽然已经分手，但是两个人的合作仍然非常多。像1989年张艾嘉主演了影片《阿郎的故事》，获得了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，而罗大佑为电影创作的歌曲《你的样子》则一举夺得了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大奖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这首由林志炫翻唱的《你的样子》。 我听到传来的水滴声音，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水滴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的是，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，吃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为你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了。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一岁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烟中，是造物的恩宠。